场为我再照明，星空挂满千个梦，送走孤清，借用满天星，互传递心声，默然如他那晚钟，每颗星飞进寂寥这心境，他相信我内心的决定，让每颗星飞进寂寥这心境，他赶去我内心的冷清。数星星，无言又无语，传递了万里情，星星也似他那样满洒温馨，借用满天星，互传递心声，

看不断，情花绽放，心如水，为你荡漾。一转身，天地间，刹那暮色已苍茫，赋一句生死茫茫的惆怅。秋上苍。相望，只怕梦碎了，现实追不上。传说中苍凉的远方，爱是否被传唱？任时光化蝶如霜，只剩你我的爱，天下无。 想的人，你在远方快乐吗？ 从没有一个再回头，也许这才是尽头。留下的泪笑我不懂追求，决裂后我已经一无所有。曾经是两个人都有的梦，为什么会消失得无影无踪？一杯酒就让它永远一起全部都带走，爱的权利和自由。 这个时段送出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郭富城的《可爱》，稍后继续我们的下一站回味。未能替代

倔强，情绪也偶尔灰暗，至少我知道心有一扇窗。 快要成雨季。 的花，烟花雨花春梦，起风落叶飘风，姑娘啊你何时走漏，多夜半年算算惊魂荡漾，孤单床头坐，淡淡的笑，淡淡的痛，伴着淡淡腮红。时光像牛车慢慢走，这首歌永远唱不休。他总说你不懂。想你不懂我的事、oh yeah、我想他爱上他， 我想他爱上 他，都不愿说、就是这么多年过去，那么多年依然不忘记， 依然不忘记 一片的心，像美丽的彩虹， 美丽的彩虹， 只为一个人寂寞，把他爱的好久好久， 把他爱的好久好久。我他们并不了解，戴上了把口罩的黑，我刚刚不懂一切，但是总是发现，不管他笑。 这首歌永远唱不休，他总说你不懂， 他总说你不懂， 你还笑你不懂我的事、我想他还想他，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林佑威演唱的《水水宝贝》，徐景淳带出的《谁把谁忘记》。 动作，永无止境的容易。